锵锵三人行，你们好，我是窦文涛，还有徐子东。哎，子东啊，这位你还不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的同事石宁宁，凤凰卫视球迷协会董事长啊，不，球迷协会不能叫董事长啊，理事长，理事长， 理事长。 哎，你瞧，我们公司幕后的一男同事就这么帅，那目前的更不用说了。这次啊，就是我们一行五人，凤凰卫视这业余的这个助威团呢，前天刚从这个光州 到光州去了，是吧？ 到光州看中国哥斯达黎加比赛啊。他是真正的专业球迷，我们其他四个假球迷一路上都是我们脸红脖子粗的争辩一通，然后最后宁宁呢下结论，这讨论结束，就是这样。看了几十年了，所以我今天我求人家才上来。今天不但是宁宁第一回上锵锵三人行，是第一回上电视。哎，所以大家要理解宁宁，你看有点紧张是不是？ 紧张， 不紧张 啊，很正常。这次去看球，刚才这个我们一个公司球迷还说，可以说是这个乘兴而去，扫兴而归。我就没怎么看比赛，我都是看球迷呢，而且拿着小机器，哎，先给你们看看，就是为什么有的球迷后来就说哟，我们这么漂洋过海的来呀，中国队这是有点对不住我们。有个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就坐我们前头，当时跟我们说这次这球迷啊，最大岁数的84岁，第二大的是82岁，但这82岁这老人呢，一家八口都去了这个光州。哎，坦白说，这个球场确实没坐满，可是这中国球迷他愣能把这个搞成了一个绝对主场的这个气氛。所以我们拍了一段小录像，一开始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当时现场。哎，一面五星红旗，你看看这面几十方圆几十米的五星红旗啊，从这个国内一直弄到光州。你看，在这个球迷的人手传递下，这是比赛之前中国队进场之前了，整个大家拉着这个红旗绕了这个体育场的这个观众席一周啊。 中国去的球迷1万多人， 1万多人是吧？而且呢，还有很多这个韩国球迷。那甚至还有很多韩国的这种什么天主教基督教的团体，一手拿着中国队必胜，一手拿着上帝祝福你，把宣传册给我们。你看，这都是中国球迷嘛。当时我们就坐在他们对面。 是你自己拍的？ 对，我自己的小机器拍的，还行吧， 版权所有。 哎，对对对，独家占有啊。 是我想起60年代的革命赞歌。 你瞧见没有，这球迷的表现跟雄狮一样，但是这个队的表现怎么样？宁宁， 对吧，着实不敢恭维。真是即兴而去，这个 扫兴而归， 扫兴而归。 嗯， 其实怎么说呢，其实我走的时候啊，看这个中国队啊，其实不管网上怎么说，也媒体怎么说呀，看了国内一些报道呢，队又说进16强，有的人又说进8强，其实我的心情很平静，我就想着，因为中国队呢，我的最高纲领啊，最高纲领就是说是，你别给我全是零蛋回来，你哪怕你进一个球输了都没关系。但是这回去看完中国队第一场比赛，光州这个呢，让我非常失望。不在于他们的技术发挥如何如何，确实是技不如人，我不怪他们，这种技术人员，因为也确实踢不过人家，对吧？关键的，我心里不痛快在哪儿呢？心里不痛快在站着不动。就没有打出一种这种气势来，没有打出一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哪怕我技不如人，我能把我的最高水平发挥了啊，哪怕你给我全场奔跑，那我都能心满意足。 不是，其实去的时候这宁宁和你不还跟我们说的吗，说人家这个外国人都说跟中国队踢球等于是跟一帮短跑运动员踢球，说这百米速度全过了。 不是，百米速度12秒左右、 啊、 说是跟着一帮短跑运动员，这我也在网上和报纸上看的 啊。 但我的感觉是，咱们的前锋永远跑不过人的后卫，咱们的后卫是永远跑不过人前锋，可能就是中场那点球还能跑点，那场球员可是永远拿不着球，就这么个感觉。 你在家里看的？ 我在家里看的。 那我感受如何？ 我很奇怪，我为什么会失望？我后来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因为我事先我们比赛开始那以前那个时候我们讲过节目，我们在这里讲过，我其实没抱什么希望，我说中国队能进球就非常好了，要是能打赢一场，那中国队伟大胜利了，那进十六强那就全国欢呼了。我们当时讲了三种可能性，其实比赛之前，但是我是在上海看的，哎，在上海看跟香港看很不一样啊，这个气氛哈。这个周围人，你知道很多学校就放假了，很多工单位大家就眼开眼闭，回家就看球了。那街头站的人，那街上就没什么车了，那么多人，那你就被那个情绪感染了。这个东西真的很奇怪，就是理智上我也知道，我们都知道，你想国际足联排下来，中国跟沙特是排在最后的，五十几、六十几，对不对？整个世界杯里面是排在最后的。技术上早知道不在一个水平上，可是真的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就会唤起了一种希望，就觉得这第一场是中国有可能会赢或者至少应该打平的球赛，产生了这么一个希望。嗯，这个希望使得我们感到失望。第二个原因就是刚才他说的，就是那个看完了以后还不单是输，就觉得好像，特别是后面再看韩国跟日本的两场，那我还看得气的，那真是，你单看中国这一场了，我们还可以说哦，我们亚洲足球跟美洲跟欧洲是有距离，可再接下来看一场，我还没看韩国，一看日本那场球我就气了，哇，那日本队那个子不比我们高啊，对不对啊？那一个个长得像街头小混混似的样子，染了个头发，对不对啊？那个年就怎么来说呢，就是说怎么人家打成这样，怎么我们是打成这样。哎， 我就感觉比如看韩国队踢球哈，你像那天当然人家是赢了，但是我觉得即便不赢，我发现我也不大懂，但是我感觉好像看得我鼻子发酸，你觉得他们那个头发飞舞满脸是汗那种疯狂那种，就拼到最后一秒钟那种哈，让你觉得特感动。你觉不觉得咱现场这个反应，我那天跟他们时事之中在做新闻哈，我还说，我说大概到最后的那个15分钟的时候，这现场球迷喝彩啊，一直给他们喝彩，但是进了两个球还给他们喝彩，就到了最后10分钟15分钟的时候，大家开始沉默了，因为不好意思给你叫好了，你那个他是累了还是怎么回事？ 真不好意思了。你觉得最后有球虽然没进啊，人家一个长传打了一个反击，这我当时记着，反击以后呢，人家两个前锋上去了，一个前锋连过，连守门员都过了。 对， 最后呢是李铁嘛，没看清楚，因为在现场太远，是李铁把那球挡出来。 挡出去。 咱们几个中场，就咱们几个后卫啊，连跑都不跑，站在那儿。他站在那儿就觉得那个球已经没有希望了，就让他进了吧，就站在那儿。那个球虽说没进，我内心里感觉啊，你还是不如给我进了算了。都到这种感觉了，我都替他们没进惋惜。 哎，那为什么他们这个后来跟记者又说我们已经尽力了，甚至好像金志扬也说嘛，说我们就是这么一个水平。 你要说尽力了呀，我是这么想啊，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不富裕，对吧？为了到光州看一场球啊，可能你拿出几年的积蓄了，又是球票又是住宿又是来回机票，这么为你捧场，这么为你打气，你是不管你输了赢了，谢场之后你连声道别，连声谢谢，连声挥手致意你都没有，你对不起这球迷。 哦，这你都注意到了， 真是你对不起球迷。 他就是球迷的感受，这非常 我是那么想，不管你职业化也好，你不职业也好，既然这个球迷变成了现在市场运作了，对吧？虽然这个足球啊市场运作，我们都知道要市场运作呢，就如果买东西啊，现在有一种口号啊，是消费者是上帝， 对 对不对？你没人买那东西，你东西再好你没用了，你卖不出去啊。那么从足球的范围来讲呢，那我认为啊，是球迷是场地，没人捧你场，没人看你球，你就没有任何的电视转播这种价值，那种商业价值你就没有了， 你也挣不来那么多钱了。 就是说你谁都能得罪，球迷你不能得罪，而且球迷是掏着自己的腰包啊，几年的攒的口粮，从嘴里省你的钱去看你的，你连声招呼都不打，你低个头你走了，我太对不起球迷了，我看完伤心。 哎，是不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想赢？中国队总是这个， 其实很多球迷没盼着他们赢，但是从最起码有我这样的人，没指望他们赢， 只要你指望你打出你的水， 打出气势来，打出你的水平来，你输没关系，咱们别输人。哎，到那时候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担心到哪儿了啊？这十七届世界杯打完了，中国就评为一个最没上进心的球队了。 哎， 我跟你说，我这不懂球的人，我都看着就有这个感觉，就是你到最后，你那几个人，他就是你知道吗？斗志全无了。我估摸着他的心里就是，反正是输了，大势已去，那就随便玩两下。这其实咱不说国家民族，我觉得这是个运动精神吧。你像参加奥运会，人家跑马拉松那个，最后给扶着，最后好像死了，那个跑到终点，大家为什么给他鼓掌？没跑冠军给他鼓掌，这是个精神的问题。 一上来呢是过于兴奋，说马明有几个球传，那个、有个球传好几个就是高了，对不对？几个球说控制不好，我看解说员说是他们一上来的十分钟是比较兴奋，然后上半场是好像平，但是客观来讲那时候很闷。但是我那个时候一点不客观，因为我帮中国队，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因为也没有输，场面上好像差不多。 嗯哼， 你哥斯达黎加也不怎么样，对不对？凭良心说也不怎么样，他在欧洲足球那个俱乐部也没几个人，他那整场水平也不见。要是今天中国跟另德国队比方打成2-0什么，那也算。那下半场真的是，我现在回想哈，中国队组织起来进攻，就是说可以进球的机会，真的我都想不起来。我记得清楚的几个画面，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郝海东的笑脸，他跟一个什么动作以后，他就夸奖裁判员吹得好，笑得很潇洒。 那是裁判员， 那时候我觉得他很漂亮，这个男人这样一个表情很漂亮。第二个印象深刻的画面就是孙继海下去很痛苦，我那个时候小人之心了，我觉得因为他在曼城嘛，那个对方的那个有个主力也在曼城嘛，对他知道嘛，我想他们大概有意把他踢得比较这个一点。孙继海下去那一脸的痛苦。第三个记得最清楚的镜头就是比赛完了以后，一个满脸油涂了中国国旗的一个球迷的一张脸，一点表情也没有，就是只能用一个落寞，他不是失望，不是悲伤，就是个落寞，就是好像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满脸涂的油漆的那个表情。这三个镜头我印象最深。 也有挺可乐的这个球迷，我这次小摄像机还拍了一个啊，一位球迷就爱国心呢啊，五星红旗要这个迎风挥舞，留在这个光州体育场门前要留下一个影像，非常有意思，给你们看一下啊。 多舞多舞，哎呀。多舞， 哎，我这个不太懂啊，但是我在因为在现场看我这次发现现场看跟在电视机前看是不一样。现场看我从这个心理的角度去感觉他们，我跟你们请教一下我这感觉对不对啊。我觉得你要说中国队紧张，这个哥斯达黎加队啊，他刚开始的时候更紧张，后来你慢慢看出来他实力是比中国队强一点。但是你看上半场，尤其是他们刚上来的时候，因为那家伙整个就是一中国主场啊，感觉就是中国主场，他们也特别慌，净丢漏球，所以说他们踢的也不怎么样嘛。那个时候中国队没抓住机会，但是呢到了慢慢，你看尤其是中场休息之后，下半场一上来，我就觉得他们慢慢的找回点这种感觉了，开始打出他们的一些部署了，是不是这么个感觉？ 嗯，要我说看这么多年球，我的感觉啊，中国队上半场啊，足球分上下半场，谁都不怕。也可能巴西来了上半场他也进不了球，这有可能，我是瞎说的啊。到了下半场，世人就任人宰割，这是我的， 因为体力的关系， 不知道，上半场也可能兴奋，因为我们的老砍球的几个朋友都在那儿都那么认为，不管是国内的俱乐部队还是这个国家队出场，只要是我们喜欢的队吧，你看这上半场打的拼抢，他像那么回事儿，到半场甭管上半场他进几个，到下半场准让人找不回来。 但是中国队我的一个印象是习惯于打顺风球，就是先得进球，要是上半场有点幸运的话，要是能进一个球的话，说不定能赢个说 不 定。他后面的情绪就会上来， 你说的状态会出来。在我的记忆当中啊，在我的记忆当中有一次，这个中国队只有一次，或者其他的我都记不住了，也可能还有，因为我不是真正的那种特别每场都能记住的球迷。我就是有一次是八几年咱们外围赛的时候打这个，就是新西兰放水那场， 新西兰和沙特放水那场，我们打谁来着？打哪个国家队？上半场是让人家踢了2-0，下半场那天还要 打沙特， 打沙特是吧？还得下点雨。下半场我们追回来了，最后好像 3-2 赢了人。 哎，我还出去 游行呢。只有那次打完之后呢，北京是上街游行，敲锣打鼓， 拿着扫把。 那次确实是打出气势来。输了以后呢，也就没有说，哎，就没有像6月4号那场球，哎呀，输了我捞不回来了就算了吧，没有输了就输，输了我们捞回来，最后一分钟我也给你玩命踢，就那种感觉。因此上球迷才上街游行，并不是说因为你赢了他上街游行，很多人赢了当然固然高兴，而是为你呢打出这种气势了他上街游行。哎， 你说的那一点啊，我倒是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你像范志毅他们也是说，我就不太明白他们为什么说我们要是进一个球，局势就大不一样。说我们只要是进一个球就根本不同， 进一个球的心理负担少一点。 对， 那你 然后他的技术会发挥的好一点，他会兴奋，然后对不对？我觉得中国队输第一个球问题还不是那么大，马上进了第二个球，我一看几个运动员的表情，我就知道这个球没法追了，他全写在脸上了。他那2-0，他对他来说这就是天大的事了，不可能了，他们觉得。就是说， 而且就是我觉得讨厌的就是这是个比赛嘛，比赛咱们都知道奋斗到最后一分钟嘛，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你只要让大家觉得你真是拼搏到最后一分钟就行。他这个就感觉好像输了之后就觉得 认输 啊。对 对 不是，这跟我们的心理都有关系啊。我后来在想啊，你看我们不也是吗？我们抱着很大的希望，那么大的压力去看，现在输了一场球，我们的情绪就乱得一塌糊涂了，球迷各种议论都有，笑话都有，什么都有。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国王，有什么样的球迷，就有什么样的球队嘛。我的意思是说，这种东西不单单是这一波人的事情。 哎，你这个观点，宁宁未必同意。 我未必同意，因为我觉得啊，球迷们之所以不高兴啊，并不是因为输球，技不如人没关系。哎，我们确实，你要想打巴西去，打意大利去，打法国去，打西班牙去，天方夜谭，50年我们打不过。我这是50年，我少说了，也可能有的球迷比我更悲观，100年可能都打不过人家。人家足球发祥地是吧？小孩就开始玩，成为人的国球了，恨不得跟我们乒乓球一样。人家出了一个足球队呢，就觉得心里就踏实。我就是到世界杯拿名次的，我们的足球说实在的，现在的足球水平啊，要不是这一届世界杯在日韩来开赛，而多了一个日本和韩国来参加我们的外围竞选的话，中国队别说米卢，他换个面卢他也进不去，他的水平他就是进不去。这回又抽一好签，又是两个队强队不赛， 伊拉克跟沙特又没在一个， 就把人的心态当中，哦，我进入32强了，我有这实力了，其实是瞎掰，他没这实力，仅仅是运气到那儿，那打不过就打不过，那让那个哥斯达拉加一棍子打出原形来，就是这样。我走的时候我心态就很平静，我没想让你赢，我的最高纲领就是你进一个球我心满意足，你不进球我的心态也平静。 我觉得他还会进， 但是你打成这样，这种场面，这种都放弃到最后十分钟， 哎，是放弃。 我感觉到是放弃。 怎么说呢？心里难受。我想更多的球迷和我的心态一样，只要你后面十分钟你再让人灌， 那我们现在 都没关系， 那我们现在也不应该放弃啊。就像就算这个国家打得再糟，那我们作为球迷我们现在也不应该放弃啊，直到跟土耳其的最后一分钟，我们 关键是赢球不赢球，不是我们球迷放弃不放弃。 不，我们从我们心理上来讲，比方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比方我开始带着这么大的期望，可一场错了以后，我们心中是有点暗暗放弃的。而你将心比心啊，我是这样想，因为我实在找不出别的原因。我试过，我看完球以后我很不舒服，一个人闷看的。我最重要的球我不喜欢跟别人一起看，我在房间里一个人闷 看。那和我正相反，最重要的球我不能闷着看，哎，那憋出病来。 哎，然后 那一定得去一帮人。 然后闷看以后哈，完了以后我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哈，我就像小孩那个有两个人在对话，就我有两个声音，一个声音就是说紧张啊，第一次去嘛；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人家塞内加尔不也第一次吗？对不对？人家就怎么就踢出来了？一个声音说，中国全国民众对他们期望太高了，压力太大了，每个人13个人背了13个亿的希望啊，你们越是喊他们越紧张。另外一个声音说，日本队那个皇太子在赌场，全场狂欢，韩国队金大中在上面，压力不大吗？ 波兰队总统派专机送足球队到韩国比赛，哪个国家不是这样的压力？ 你要说有压力吧，那么咱们都承认这压力是现实的，也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呢，因为我在香港工作啊，国内的媒体报道呢，我只能从网站上啊，或者看一些个转载，或者这个零星的报纸的到那儿出差去看一下国内的报纸啊。给我的感觉是呢，是确实媒体首先提出来要进十六强啊，有没有可能是吧？他们在那算分了，还没打呢开始算分了。那哥斯达黎加最弱的一场，我们拿三分；巴西和土耳其，我们可能打 各打一分， 不是。两个人 有一分、就是、 有一分四分有可能出现的机会，那还看总排分了，有可能这个。但是呢，我不知道是国内的报纸的体育记者的道德水准问题啊，还是误传的问题啊，还是确实有此事。国家队的声音确实啊，某些运动员就说了，别说十六强了，打八强都有可能。这是给他们压力吗？这他们要我说啊，如果他们不是愚弄球迷，就是他们太自不量力。 好，咱们这个去一下广告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他刚刚讲到那个十六强八强的估计， 嗯哼， 我想到一个大的背景上，足球在中国目前有三个功能，他们分析过，第一个功能是全民的感情的情绪的一个泄洪口，大家情绪积压在那里，往足球上宣泄，还不往乒乓球宣泄，还不往自己好的地方宣泄，专找那个自己不那么好的地方宣泄。第二个，它是民族精神的图腾，差不多中国人把足球看作中国跟世界这个连接点了，我们的足球进世界了，我们就变成世界强国了。不知道怎么就找到这个图腾，可是这没办法，十几年前、二十年前就找了，对不对？现在已经丢不开，很多人已经找了大半辈子了。第三个是一个比较新的因素，就是现在它变成了一个商业运作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器。所以你刚才讲那个估计哈，第一代表了民众对他们这种希望，大跃进梦；第二，有关方面政治上也有这种影响，希望它能够扩大扬国威；第三很重要，我们可能忽略一条，这中间很多广告啊，包括运动员他们自己参与的一些商业活动啊，这个中间是不是都有往这方面去的力量？所以这个整个大跃进的气氛是三种力量造成的，而后面第三种力量其实我们可以做一点分析的。 嗯， 就是说为什么会因为我常常听到播音员也在那里说中国队是婴儿学步啊，要原谅他们，小孩第一次走路难免碰碰歪歪。我的脑子就知道，我知道在中国这些婴儿已经都是英雄大家了，他们拍电视放在家里拍他的实况已经面不改色，演员已经非常出色了。广告的，我在上海看到范志毅的广告跟那个英国的球星跟巴西的球星差不多大的。 哎，米卢嘛，这从这个打入这个世界杯以来，这个拍广告还 售书 啊，出书，这得赚了多少钱呢？这个 出书是他，我不知道那出书啊，因为李翔写的书， 啊，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再收取他的形象版权费啊。 对对对。 小道消息传不太准确，说是已经收入2000多万了。 好家伙， 到中国基本上来发财来了。 没哪个国家这么好挣钱的啊！哎，你对米卢怎么看？ 米卢毕竟我是看米卢呢，毕竟他是一个国际型的教练，而且他确实有他神奇之处。说他这回日韩没有上也好呢，还有这个抽签抽的结果也好呢，毕竟吧，他把中国队带进了32强。你说他的运气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但是呢，我不管是谁带你的，毕竟是他当主教练带进去的，那我就得必须要从我的理性也好和我从感情也好呢，我对米卢队还是带入32强的这种成绩我是认可的。 我的感觉是什么，你知道我好长时间没看足球，多少年前看过中国队踢球，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说中国队缺乏一种这种精神嘛，奋勇拼搏的精神，但是我怎么说，听说米卢让他们有了这种精神，但是在这场比赛里我还是看不出这种精神的。 米卢是一个，他的专长就是带进世界杯，那像韩国日本现在特别是韩国请的教练是准备是一流强队，他是以前荷兰的教练，所以对米卢的期望其实就是带进世界杯。不过这次产生很多人偶然看球啊，就看那么一次啊，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这次 对。